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。 好嘅， 翻嚟啦。 咁啊，冇阿谢公喺度咧，就冇咁多爆，即系爆嘅话题。咁我哋講食咧，就即係講到大家 樽。我哋講食嘅文化，我哋講到文化咧，咁啊，當然要講到咩啊？ 即係高等教育啦。因為即係蔣公咧，蔣介石咧去台灣咧，除咗帶來好多嘅老兵之外咧，亦都帶咗好多文人，好多傳統嘅一啲嘅學者過去。 佢尊重學者，尊重呢個文人係出咗名噶啦。 講到依、這個即係蔣介石啦，嗱，咁一個就要問一下大家啦。 嗯。 咁蔣介石係佢嘅係咪佢嘅名？係咪佢嘅名嚟嘅？ 係咪中正啊？ 我哋叫親，我哋香港就叫蔣介石啦。去到台灣蔣中正啊，咁應該係蔣中正定蔣介石咧？ 應該點啊？ 就問你啦，嗱，你係 你問我，我就即係咩字介石啊嘛，蔣。 中正 字介石啊嘛，咁佢呢個就係出自唔知咩，好似係易經啊之類嗰啲啦，咁就係中正做名啦，介石做字嘅，好啦，咁我哋應該叫蔣中正咧，定係叫蔣介石咧？ 名係 即係嘅嗱，叫蔣介石日記，而家又叫蔣介石日記， 嗱大陸就叫嗱大陸咧，即係共產黨都叫佢蔣介石，唔叫蔣中正嘅喎。喺台灣咧，即係譬如你哋即係你黨貴黨咧，都係全部叫佢蔣中正啊。 軍事委員會佢當時係軍事委員長啊，佢叫蔣中正，佢自己寫都係蔣中正。 係啦， 個名嚟噶嘛，咁咧名啊嘛，好少人用個字嚟行。 嗱， 一個江湖噶嘛， 就一個佢比較奇怪嘅地方咧，嗱。你講叫蔣中正係尊敬啲啊，定係蔣介石尊敬啲啊？ 哇！呢、這個真係好，我又真係唔識啦。 自己 嗱，依、這個如果以我哋中國傳統嚟講咧，稱佢嘅字咧係尊重啲嘅， 係咪啊？ 係啦，稱個字，我叫你的名字，我連名帶姓又好冇禮貌噶嘛，係咪係咪啊？宋景輝咁樣係好冇禮貌嘅。 以前嚟嗱，以前嚟講，我哋中正國際機場。 是 咁，但係喺英文嚟嗰叫蔣介石。 係啦，嗱，咁嗱，所以嗱，我哋用翻我哋中國嘅一個傳統嚟講咧，其實我哋叫佢嘅字啊，即係介石咧，係比較尊重啲嘅。嗱，咁而家就比較奇怪啲地方啦。共產黨叫蔣介石，即係尊重佢；而貴黨就叫佢蔣中正，就冇 咁節目。咁你即係咁講，你嗱，即係中正紀念堂 係嗱，我哋 冇人叫介石堂啦。 嗱，我哋用翻一個我哋傳統。一個中國人對名同埋字嘅概念去睇咧，但係叫介石咧，即係共產黨咧，就反而係尊敬佢喎。 即係字咧，稱呼人個字號咧，就較為即係尊敬啲。 係啦， 係嘛？ 係啦，即係我頭先講啦，我哋叫人唔會連名帶姓咁樣嗌。 咁仲有號嘅喎， 嗰啲就係咩啦？號嗰啲就係即係自己出去行走江湖。整出嚟嘅號啦， 係啦， 啲鬼要保號啊！ 咁呢個我哋就扯遠咗啦，我翻翻嚟啦。 呢樣嘢嗱， 咁 啊 就 頭 先講啦。嗱，咁咧就係話帶咗多文人去到台灣啦。咁就係譬如呢個 傅斯年啦， 傅斯年啦，咁就執掌呢個台大啦。咁咧就跟住啊，仲有發展咗好多嘅大學啦，咁樣。咁就喺呢幾十年嚟咧。咁咧就其實喺台灣喺高等教學教育嚟講咧，其實就做得唔錯嘅。咁當然去到近依二十年，就去一個比較濫啲嘅情況啦。咁呢個就係後話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講翻啦。咁喺台灣嘅高等教育咧，咁就有一樣嘢俾大家，即係大家講到去台灣讀大學，你第一樣諗到乜嘢？ 咁梗係名師啦， 名師一樣啦，其次最緊要平啊。 我有，如果係嗰個僑生嘅，仲有津貼添。 係啊，咁佢就即係我哋唔計嗰啲津貼嗰啲啦。咁就嗱，我哋 台灣讀大學嗰個學費 係啦，嗱 相對平嘅 一個嗱，一個舊年嘅新聞，舊年即係差唔多嘅時間嘅新聞。咁有幾間國立大學咧就申請加學費，好啦，咁咧就有私立大學嘅仲有，咁咧就全台譁然啊，就鬧啦，你點可以加學費㗎？哇！咁佢加咧話加幅大， 佢加咗幾多咧？3.幾%。咁咧，國立大學咧一年嘅學費咧加咗2200大元，係講緊台幣，即係加咗500蚊左，600蚊左右啦。 社會譁然喎。 係啊，好啦，咁未加，咁如果加咗之前，加完之後咧，幾多錢啊？國立大即係公立大學嘅學費，一年都係60000蚊台幣唔夠啊。 嗯，咁啊，即系其实都好都相宜喎。其实讲真的， 系你平过你香港读直资中学 啊，真系 平啦。系啦，即系我当时我都劝说有啲朋友，即系游说啲人嚟同我研究话，即系佢点解喺台湾读大学啊？咁咁我你有所得计啊？你20000零蚊一年系咪？咁你喺香港交几多钱？你读中六读 form six 一个月几多钱啊？交3000蚊學費，咁交10個月學費啊，咁都30000咯。咁你唔計話你個仔話同你講話出去，同啲朋友開生日會，呢有個月嘅使費，我哋就係交學費， 係 都已經平。 係啊，嗱，你就算香港你讀藝進咧，都成30000幾蚊學費㗎，你係貴過台灣讀大學㗎。 咪咯， 而且台灣讀大學咧有個另一個考慮點。就是科是比較新一 些，同埋多嘢揀， 多嘢揀係啦。因為香港其實咧個問題咧就係、是，即係我哋經常都咁樣樣，即係私底下傾偈講嘅。香港嘅科咧太過古老啊， 係 即係點解古老咧？就因為主理香港即係大學部門嘅嗰位學者教授咧，都係仍然用翻自己走出嚟嗰套嘢。 咁不做不錯啊嘛，大佬啊！ 咁你開啲科咪一樣係咁樣嘅時候，咁咪咁啊50年不變㗎啦。 咪以前老師教我嗰啲，咪教翻你咯。 係啦，咁所以變咗個社會已經係唔同曬㗎啦嘛。咁變咗可以揀嘅科，其實香港嚟講啊，相對嚟講少咯。 係啦，咁因為你除非其實好似阿錢兄講啦，咁除非你係傳統嘅即係理科啦。咁如果唔係，其實就係、是、你話咗去工科嚟講咧，其實你科技咧就係一日千里嘅。係 啦，好似嗱，好簡單啫嘛，好似講獸醫咁嘅樣，係最近城大先話開啫嘛。嚇、即係香港啲大學咧，相對嚟講，佢開科嘅時候咧，係受傳統嗰個約束比較多。咁台灣嚟講咧，個好處咧，其實亦都唔係一個壞處嚟嘅，其實。 即係 你新嘅學校起嘅時候咧，你一定要新學科㗎。你仲開翻舊嗰啲學科邊嚟讀啊？ 即係有啲我自己耍家嘅嘢，我就教你。 嗱，咁當然即係頭先講啦，即係除非傳統嘅理科啦，即係傳統理科嚟講咧，即係你走唔甩嘅，你冇即係你冇本事去創到咩新嘅，即係你係真係係好難好難先至係一小步啊，譬如我係數學嘅。你係好難有一步嘅，你可能即係30-50年咧，你先走得少步。 因為香港好多好似你話齋嗰啲係基礎科學， 係啦， 基礎科學其實係好難去突破嘅。 係啦，嗱，好似我同學就喺美國教緊大學啦，咁佢教嘅，譬如佢就講一本教科書，佢用緊邊本咧？30幾年前我哋讀緊嗰本，哇！我哋咪先話，哇！你都好咩喎，好 hea 喎，我哋用廣東話講好 hea 喎。當年讀過依本，而家教依本。 係咁啊！如果台灣嚟講咧，有啲好多大學咧，佢為咗要生存，打開自己嘅名，佢好似講傳媒嘅，世新大學啦，係嘛？如果講一啲新興嘅學科嚟講咧，譬如好似係休閒管理學啊，點樣管理會所啊，唔係管理酒店喎， 係啦， 管理會所咧，咁台灣都有專職嘅學系。去教嘅， 係啊，呢個 即係你啲康樂設施點樣管理都有嘅喎， 健身 或者甚至咧就係有乜嘢啊，所謂禮儀師啦， 係 啦，嚇咁就都有得讀嘅喎。咁依個嚟講咧，其實咧係即係讀完翻嚟咧，其實咧都應該十幾好嘅。不過咧就真係你過唔過到自己嘅關啊？ 唔係你譬如話， 呢個又一個觀念嚟嘅。 你譬如話外國佢有啲學科。球會點樣經營？ 係啊，冇 球會點樣管理？ 係 嗰、那個球隊 係 啦，嗰、那個即係頭先所講就會所嘅管理嗰個即係球會你點樣經營？ 係啦， 你球會經營咧，讀嘅嘢仲多咗， 仲多 冇錯 係啦。咁你現代即係呢種你睇 NBA 咁帶出幾多嘅產業出嚟？ 冇錯 啦，係嘛？足球 嗰個產業，英超 嘅產業啊， 嗰個周邊嘅產業 係啦， 係嘛？你點樣去發展？點樣去 咁？好似而家台灣嘅大學發展咧，就都幾蓬勃啦。你即係問下大家，你知唔知而家幾多間大學？ 好似200幾間啊？ 冇 咁多。 即係本來160幾，而家咧就140幾啊嘛，而家159，但係因為有一間啱依個學年咧就啱合入合併咗，即係依個新竹教育大學。這個教育大學同呢個清華合併了，所以應該咧最新應該158，咁就即係我睇睇呢個159係計埋合併咗，應該就未合併嘅。 唔緊要啦，係啦， 即 係齋 講 而家間嚟 嘅。嗱，咁其中咧有7間係啲軍警大學啦，即係軍校啊，同埋警察大學咁樣，我唔計，減咗之後做咗152。咁啊，即係我再減埋一啲，即係可能啲唔知咩技術學校啊嗰啲咧，即係。那些之後呢， 總之有百多間 教大學，還有100，即是拿大學是不是129， 120幾這樣， 是的，我們減埋有些是學院，其實他都可以頒學位的嘛，減埋曬之後呢都有129，即是叫掛正名的大學。 你手頭上有沒有資料呢？就是台灣狀元聯考的狀元選哪科？ 而家最新真係冇乜，真係唔知得其實你都係佢而家分三組啦，一定係譬如你係第三類組別，即係讀醫嗰啲啦，定係台大醫噶啦，你走唔甩嘅啦。咁至於你話第一即係理工科嘅，我諗都係讀電機啊嗰啲多啦，第一名一定電機嗰啲多嘅。以前咧就我哋一年代咧就係化工同電機， 化工電機比較係蓬勃啦嗰陣時。 係啦，咁而家咧可能係電機啊或者電子工程多。 咁而家嗱，譬如而家香港僑生啊。過去依個台灣嗰邊讀大學咧，其實最受歡迎嘅咁啊，當然獸醫啦，係咪先啊？爆曬啦！ 呢個就即係新興行業嚟嘅。 除此之外，譬如話佢有除咗獸醫之外，有咩其他選擇咧？可以俾啲即係香港嘅學生？ 咁其實我哋香港人即係香港嘅大學有嘅科目咧，佢一定有啦。咁仲有啲係比較即係我哋覺得好奇奇怪怪啲咧，咁佢都有嘅，即係好多元化啦。當然。我哋頭先講159間大學，即係我哋話啊，嗰啲學院我哋唔去，咁都有129間，咁係咪間間都掂咧？咁好老實講，雖然我哋成日都係咁，不如去台灣讀啦，119間，你間間好呃人咩？你即係有啲即係會中毒嘅。當然啦，有陣時我就唔方便，即係喺長講邊間，即係師奶你同我講，我都一定會同佢講唔好啦。 唔係，即係阿前領所講，喂，去台灣讀乜嘢咧？咁即係除咗讀獸醫，咁啊讀咩好咧？咁 譬如有啲校即係未必太出名。譬如而家一個，我覺得就其實有啲同學仔可能就對於學科。我中文英文啊嗰啲都麻麻嘅，你話叫我讀下雙方我都唔係咁想嘅。譬如有啲女仔中意寵物嘅，寵物美容啊依啲都有嘅喎， 有 係啦嗱，咁佢即係佢最主要咧，唔係教你淨係點樣去同佢美容，係點樣去運作依個鋪頭， 即係工商管理啦，有啲工商管理嘅你 冇。嗱，仲有一科可以去考慮喎。我哋成日好似講粗口咁講，料理農務 係啊， 料理農務 真係農務係 啊，農務係啊，你即係農務係咁。你香港嗱，而家即係更加暴露咗一個問題，就係香港原來冇咩樹木專家嘅，係冇嘅啊。咁啊，咁你去讀農務係專係研究啲樹木，研究啲花草、園景、園藝。香港咪需要呢啲人咯， 係啦，咁係咪呢一個咧就即係農學嚟講咧，即係農學院嚟講咧，最出名嘅就是、當然係我嘅母校啦，中興大學啦， 即係未需要，即係我哋講科係啦，冇講學校先啦。 唔係 你 講時間，唔係你我要咩話？即係要 説明自己身份。 係啊，你講到一樣嘅，好繼續。 此節目內容含有呢個廣告成分啊， 咁啊真係料理農務啦，係咪先？嗱，呢個真係料理農務啊！喺農務系裏邊，當然中興都係一個首屈一指嘅學府嚟嘅， 一定 係 啫。 咁你仲有就係話即係。城市的設計 time planning 係啦，冇 錯。 time planning 咧，你喺即係咪一定要去外國讀，去英美讀先至為之即係 very good 咧？咁未必嘅。咁喺台灣嚟講咧，即係你嗰個城市的設計，係都好重要。 冇錯，係啦。 啊，都好重要。咁所以，喂，咁去台灣讀，咪讀呢啲科系咯，可以揾呢啲科系嚟讀咯。 冇錯，冇錯。 啱啱啊。 咁甚至好傳統嘅科系，譬如話 語文咁樣樣。咁譬如我中意去阿拉伯發展咁樣樣，咁香港冇阿拉伯民族噶嘛， 係 台灣有嘅。 係 嚇、啊、西班牙文有冇專係即係專項 嗰度 咧？香港冇嘅，但係西班牙台灣都有嘅。 誒嗱，點解會可以喺台灣可以揾到呢啲咁冷門嘅語系讀咧？咁其實你可以想就好簡單，台灣係個國家。OK， 佢要處理外交。 嗯、 OK， 咁啊處理外交嘅時候，即係要講交朋友嘅時候，就最容易溝通就係我最好識你嘅語言啦，更加識到如果你當國、嗯、本當土嘅文化、當地嘅文化，我更加可以了解到你嗰個心意啊嘛。 冇錯。 如果我專注研究日本文化，我專注研究呢個俄國嘅文化，更加了解佢嘅文字，了解佢嘅發展、佢嘅背景，嗯、我同佢交朋友，外交冇需要嗰啲人才啦。咁所以嚟講，呢啲讀呢啲書咧。即係又係出頭天嘅。 又講翻啲即係以前啲經歷啦，咁咧就頭先講阿拉伯語啦，咁以前政大有開嘅，咁咧當年咧就有一班土耳其學生，咁佢哋即係祖先咧原來係新疆走過去嘅，咁所以屬於新疆新，咁佢哋喺新去咗土耳其咧都即係都可能一兩代啦，咁但係佢啲父母咧都覺得自己中國人，咁啊送去台灣讀書。咁佢哋咧嗰班人咧，就其實就唔好想好想讀書嘅。咁掟佢，咁有咩去到台灣揀乜嘢啊？阿拉伯語。 講下自己語言咯。 喂，佢一嚟到就已經識同教授用。佢咩？佢哋要讀《可蘭經》噶嘛？修《可蘭經》哎，佢日日都讀咗幾廿十幾廿年。 所以即係你話，即係讀呢一啲語文係咁，當然即係你喺香港自己語文基礎，當然都要、嗯、都要有翻咁上下先啦，係咪？咁然之後你就去到嗰度讀，咁自不然係，同埋呢啲係相對冷門嘅科目。唔係太多人去讀嘅時候咧，就亦都有一個乜嘢， 咁係咯，可以揾食啊， 可以揾到食啊，咁啲專即係優才啦，係咪？嗱，仲有一啲科目咧，大家亦都可以揀嘅喎，海洋系， 嗯，係， 係嘛？ 嗯， 即係你研究海洋生物， 係 ，OK， 海洋公園係好缺乏呢啲人才嘅，係咪先？你即係啊，我點樣搞即係海豚啦？點樣搞嗰啲叫做大鯨魚啊？或者甚至乎 你海洋嗰啲就海洋嘅養殖咧， 養殖啦 嚇，咁會有嘅。 咁你淡大隔離嗰間 海洋大學， 嚇海洋大學，咪 隔離好遠嘅啦， 好遠嘅啦，係咪？ 有基隆嘅， 咁你讀呢啲科係香港係相冇嘅喎。 咁咧即係依度就講咗佢啲咩科係啦。咁但係我又想講即係台灣高等教育而家嘅突然況啦，即係有其實都有困境嘅，學校太多。 系啦， 咁呢個增多足少，咁最大問題而家係 小子化， 小子化 啊！你冇辦法喎，全世界面對喎呢個問題。 係啦，咁會即係喺未即係未來咧，就嘅學生咧就越嚟越少。 但係做唔做到尖子化咧？ 嗱，一個問題，咁我現有嘅學生，現有嘅學校點算咧？咁其實咧，現有學校現有嘅學校同依、這個即係啲學生嘅分咧，其實應該夠分嘅。但係一個問題。啲大型嘅大學咧，就越嚟越大。 嗯， 咁啊，自己搶曬啲學生去啦。 啊，即係嗰啲 名牌大學啦， 名牌大學啊嘛， 係啦， 名牌 校。好似我讀書嘅時候咧，我學校咧，即係中興啊，就我哋台中同台北兩個校區加埋咧，都係六七千人。係，而家去到幾多？差唔多兩萬人。 誒點解會發展咁快嘅？ 我哋校仲細咗喎，因為台北校區獨立咗出去，變咗台北大學。咁、 哦、 校區又仲細咗嘅喎，咁但係學生多咗嘅喎，但係嗱，即係可能咧，即係我哋啲傳統啦。我入去讀校又唔見到咁多人嘅，即係我哋都可能即係嗰萬幾人咧，即係都有一半唔知唔喺學，冇上堂啦。 學校多咗，即係啲大學越嚟越大，越大嘅邊更大？ 係啦， 係咪 強者越 強？強者越強啦， 富者富啦。 冇錯啦，咁你嗱呢個都係一個即 係 係啦，咁所以譬如咧我哋而家即係早期嚟講咧，高中畢業生一定係個那個人數多過大一嘅學額噶嘛。 嗯， 好啦，而家一路落去咧，已經去到咩咧？係高中畢業生嘅人數多過大學係少過大學學額，即係你高中畢業，你肯讀嘅話。 幾乎就一定入到去㗎啦。 呢個 即係低過100%，即係已經係去到、啊、 早幾年咧，已經去到差唔多180，即係嗰個升大學率107、108，即係話你100個大學100個高中畢業生咧，有108個、109個。 呢個都同人你同人口嗰、那個即係出生率有關嘅，好正常啦。 係啦，咁所以咧而家開始咧就會有個合併風潮啦，嗯、合併啦，咁同埋一個譬如係即係可能即係會退場啊，即係唔玩啦。 係啊， 唔出奇啊，因為你 特別因為而家咧，佢哋即係當日建校嘅時候咧，就好多地啊嘛。咁好多啲財團就謀住啲地，佢一入住依間學校啲董事局咧，就諗住殺校噶啦，就掠咗啲地。 係，咁呢個好慘咯，真係。 係啊， 咁你亦都即係呢個必然現象嚟嘅，個即係競爭社會裏邊係咪？係嘛？你唔同以前即係啲官校 係 咪開咗喺度，你就即係有得生存。 即係我雖然成日都即係鼓勵大家去台灣讀書，咁、大家即係去之前做下功課，真係唔好揾到啲咧去咗讀兩年，最慘咧你讀一年咧，佢話執嗰啲都仲有數，你讀到大三先執就陰功啦，真係。 不過其實咧，你而家嚟喎，張三喺度，可以買張三啊。 冇錯， 邊度好嘅無路啊？ 私信啊，張三啊嘛，係咪？ 唔係嗱， 我自己教會咁樣睇件事。當然咧，即係你話揀學校嗰個已經係。即係另一個層次。咁如果你講大趨勢嚟講，你即係香港人去台灣讀書，頭先所講，錢博提一個問題就係、是：喂，我讀咩科目？ 係 香港有嗰啲，我即 係係啦。咁咧又講啦，即係我又嚟咗推銷啦。咁頭先就係講香港冇嘅，即係農學院啦。 農學院 咧，農科嚟講咧，全台灣最好嘅。梗係中興啦。咁即係台大咧，其實佢哋都唔敢講話好得過我哋。咁、你話整體嚟講，即好似 Hong Kong U， 人哋個個都 Hong Kong U 好，但係 Hong Kong U 係咪每個科系都係比其他 當然未必一定嘅。 係啊，咁同樣啦，即 係我講大讀法律係咪？ 即係如果係講係去到即係講到農科嚟講，一定係中興噶。咁我就要少少介紹啦。嗱、因為咧今年係我哋中興大學咧就係100年校慶。 哦，唔怪得一鋪。講到咁上下，又拉翻轉頭講中興，中興100年校慶， 你又中意講農務啦，又幫我係咪啊？ 又料理農務啊！ 咁咧當時咧就係即係日據時代啦，咁咧就當時就係台灣佢校名嘅台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。 哦，原來官嘅喎。 係啊，官校嚟噶，開始係官校嚟噶。咁喺佢咧當時喺台北嚟嘅。喺依個羅斯福路，羅斯福路大家講起羅斯福路，喺邊間校？ 台大啦， 系啦，我哋就系嗰位嘅，原来、好啦，跟住啦，就再落嚟，即系经过几次改名之后咧，去到1928年咧，有一个喺台湾即系教育界咧一件大事，就系、是、喺台北咧成立咗台北帝，其实全名应该台北州啊，咁呢个州字通常大家唔要啦，就是、台北帝国大学附属。農林專門部，咁咧即係 國大學， 係啦，即 係又大啲啦， 又大啲啦， 就帝國大學啦。咁帝國大學喺日本嚟講咧，其實係好重要大學，係得幾間嘅啫。東京帝大，依個京都帝大，仲有係大阪係咪啊？唔係大阪，亦仲有一個咩？ 唔識， 應該喺日本本土得三間帝大。 唔緊要啦，總之喺帝國大學就係日本嘅 最勁嘅， 最勁嘢嚟。 咁當時咧就喺台灣咧就成立咗帝國大學，就將依個。即係高呢個農林學校咧，專門校咧就收咗去，拼咗去，咁變咗係附屬嘅農林專門校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就去到呢個43年，咁咧就將佢咧又分翻出嚟，就將佢掟咗台中而家嘅現址。咁呢個台北帝國大學咧，當時咧就仲有一個係附屬工學院嘅。即係專門學校，就係後來嘅城大。 唔係嗱，呢啲裏邊可以即係從呢啲咁嘅狀況，即係呢段歷史裏邊，你可以睇到當時社會嘅現況。社會嘅現況就係當時咧係要科學化。 係 第一，即係要重視呢個。 咁呢個係日本人時代嚟嘅。 日本嗱，我拆開少少啦，即係日本人嘅年代，當時你可以睇到嗰個社會嗰個氣氛就係、是。第一重視農業，所以在大學裏面有個農科，即係呢啲五金係嘛，即係啲工金啊呢啲咁嘅嘢咧，係因為要科學化啊嘛，係咪？要即係要啲嘢，所以你工金。 咁咧去到46年啦，即係我哋即係4年啦，咁依個咧就係已經係勝利啦，咁接收台灣啦，咁咧就將佢改咗做即係省立。 由呢個總督第總督府變咗省立，去咗四六年啦，就由呢個專門學校咧，專科校咧，大專咧就升做學院， 哦、 學院即係直校噶啦。咁、嗯、到但係咧正式轉名咧就去到61年就叫省立中興大學，中興大學個名嚟啦。好啦，出事啦！中興大學個名點出事咧？而家先出事嚇、啊。好啦，中興大學個名點嚟嘅咧？嗱，我好似曾經講過嘅，就係咧喺五零年代嘅時候咧，啊，即係喺轉依個大學嘅時候，蔣介石改名， 係 依個名字含義乜嘢啊？中華民國中興啊嘛。 哦。 啊，我哋之前已經，我之前係係輸咗啦，但我希望咧，我係中興依個國家。 哦、 好啦。就去做好使唔使拉埋成大、成功大、中興成功？ 啊、 中興成功、中興同成功兩個名咧，係其實應該係連埋一齊講嘅。 你咁樣拉埋正大咪正大政治？ 冇 中興成功 唔同政嗱政大大陸嘅大學，我係中興同成功大學、嗯、台大咧係有四間係本土大學。 政治大學都係本土大學嚟㗎。 嗱唔係大陸覆蓋嘅。 哦，就係中央大學以前叫中央， 唔同又唔同， 嗱 咁佢即係當時台灣就四間，一就係台大，二師大師範大學，三就係中興，跟住就係到成功大學，呢四間本土大學、啊、 政治大學當時係培育呢一啲 政治 政治人物嘅， 係啦，講政嘅係啦，好 院長啊嘛， 係啦嗱，咁咧。今年去到2018年啦，咁就喺台中啦。咁台中咧，我成日講啦，即係都好細好啊。咁我哋睇下啲相咧，我哋好快嚇睇睇相先。去到第一張先，唔該。第一張。 中咁你今年咪好唔得閒？話呢個台灣島啊， 好一間我哋做一間先講先啊。 我哋 又等佢慢慢嚟算下先。 唔咁，你張三今年咪好唔得閒？ 好，再翻去未到呢個未到第一張嚟嘅，要第三張嚟嘅，唔好意思啊。 緊要啦，觀眾未必睇到嘅。你講住。 係啦，嗱，依度就係佢大門口啦。好，咁跟住第二張啦，唔該，我哋快少少先。 好，嗱，中央大學。 第二，唔係呢個，仲有一張嘅。系啦，嗱，依一度我哋睇到啦，咁呢个其实我哋校嘅好一小部分嚟噶，咁你见好似好大咁样啦，咁去到远啲嗰啲建筑物都系我哋嘅，咁我哋咧就有53公顷嘅地方， 哦，都唔细喎， 喺台湾好细嘅啫，我成日觉得细嘅，咁啊大概几大咧，就系、是、1/3个中大咁大，咁、 哦、 1/3个中大几大，其实咧如果我拉平一个平面面积嚟计咧，就等于系由九龙湾德福去到呢个 Mega Boss 啊，另外就系、是、球场。九龍灣運動場去到呢個 Mega Boss 咁大島啦， 中大起山 咁 樣。 係啦，咁我呢個平地53公頃嚇，咁、啊、但係見到依好靚啊，依、這個畫面啦。咁我繼續下一幅，唔該。 啲大學個間間都要整個湖。 喺、啊、我哋嘅圖書館啦，嗱好靚嘅呢個圖書館嚇，咁唔知點解咁靚啊？好，跟住，好啦，依個一個小禮堂，嗱、這、依個小禮堂我哋話我哋超少少時講一講啦。嗱，小禮堂咧就其實好早嘅建築嚟嘅。咁佢咧就嗱，依個保育做得好，佢喺60年代定70年代投到啦。咁佢唔喺另外一個位置，佢將原址咧，佢要起一個活動中心、學生活動中心。咁佢咧就冇拆堆，佢將佢搬過嚟，係點樣搬啊？就挖咗地基，滾輪咁滾到嚟依個原位。 咁呢個係呢種建築方法好平常嘅啫。 係啦，咁但係而家係咪咁樣做啦？ 啊、 好，我繼續啦。好，我見到啦，依個一個 外畫個 一個湖啦，依個其實依一個係個中國地圖嚟嘅，一個中國地圖㗎、 哦。 我叫中興湖，遲早俾人填平㗎啦。政治不正確。好啦，我就一張嗱，佢喺右下角咧就係一個台灣地嚟嘅。好，咁咧再下一張啦。好，我哋成日講53公頃，其實唔係㗎，我係中興大學好大㗎，有幾大啊？其實任你估唔到。50个中大咁大， 50个中大咁大， 系啦。不过咧，系啦，我哋有成8000公顷嘅，不过有7500几公顷嘅，就喺森林里面嚟嘅，系个森林嚟嘅呢度啊，喺山上面嚟嘅，山区里面嘅。好，我哋继续。嗱，里面咧而家咧就做埋一个系即系 旅社 啦，即系啲 度假村。 系啦，好，继续，好靓噶。嗱，呢度咧一幅嗱。 有成條溪好大嘅溪喺度嘅，溪水溪水好大，依個叫青蛙石，成條青蛙喺度咁樣。 啊，即係好靚喎，話 見。係啊，成條溪都係我哋嘅，即係兩邊溪嘅兩邊，嗰邊高山都係我哋嘅。 因為你農務系嘛，農務系咪有實驗農場咯，咁啊成啲山頭你嘅咯。 係啊，嗱咁所以咧，我哋睇到咁其實喺我你即係喺台灣讀書咧，其實都幾好玩嘅咁。 唔係咯，所以嗱 嗱或者我又講啦，即係時間關係啦。咁嗱，我哋熟悉嘅我哋中英校友有邊個啦？啊， 出名嘅 徐立德，第一屆嘅傑出校友， 徐立德 啊，就是、都係啲財經界嘅。 係 江永坤啱啱走咗個位啦。啊，咁第三屆就有彭淮南，啱啱彭淮南就係陳舊年退休嘅中央銀行長，係被譽為即係、就是、被選為咧全球最佳嘅中央行長嘅當選過連續當選咗兩年嘅、好啦，咁我哋香港嘅有 份 傑出校友有咩咧？就有 三個啦， 我就未有份啦。咁就係、是、喺第十屆嘅孔顯棠。前呢個科大嘅副校長，咁佢都係喺香港過去嘅，去大陸出嚟再嚟香港。咁跟住啦，喺第十三屆有一個港大嘅教授，新法系教授孔祥福， 都姓孔喎。 係啦， 孔 都係孔家嘅，佢哋都孔顯啊、孔祥呢啲。跟住第十四屆咧，就阿、宋志偉都識啊，我哋嘅即係老會長啊，陳良輯。咁跟住咧，再落嚟啦，我哋阿趙會長啦，阿趙南會長， 嚇 咁佢咧即喺呢個校友嗰方面即係推廣學校咧，就非常之有功勞啦。咁咧，所以就俾傑出校友佢哋。 咁啊，所以即係今晚咧，我哋講呢個台灣高等教育咧，有一個幌子， 係 嚇一個幌子， 賣廣告為真， 賣廣告。 係啊，求我嬲你㗎，啊唔俾多啲時間我講，我諗住講夠15分鐘㗎。 咁啊， 不過我驚天南追我收廣告費。 系啊，咁啊，張三今年好唔得閒啦，因為即係話啊，百週年校慶， 冇錯， 即係難得有即係百週年、百年老校， 係啊 ，OK， 咁啊，所以一定會有好多即係不。即係大大小小唔同嘅慶祝活動啦， 係啦，到時會大家講嘅。 啊，咁啊，到時如果有免費餐嘅話咧，咁啊， 預埋我哋 好。 咁好啦，咁我哋即係今個禮拜咧，就即係冇咩政治嘅硬體， 係 啊，咁啊， 飲飲食食， 飲飲食食，咁啊，開心咗一個晚上。OK， 咁下個禮拜。我哋即係 又硬起嚟啦！ 啊，四個麻甩再硬起嚟嘅時候，下個禮拜再見， 好，拜拜。